今天我们继续是诗篇的第三讲，就是有福的人生，就是说在诗篇的第一篇。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想呢是成为一个蒙福得着不同福分的一个人不过除了有一样福我们不太想爱的而已，这样福就是发福农历新年的时候呢其实刚过了是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新年期间呢，我们如果是遇到一些我们认识的人，我们都会是讲一些是祝福的说话，或者我们都是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祝福但是世人那些的是祝福的说话很多时候都是跟物质和名利有关的，因为世人他们都以这些来到是去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基督徒我们就好一点我们的祝福很多时候都是跟这个的平安和健康又或者跟我们的喜乐有关。这几个星期可能大家都发现呢，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呢，他可能是回香港去探亲例如是探望父母啦，好像师母这样有一些可能是跟其他家人呢去到外地一些的度假的圣地，一家人去享受假期。我经常都觉得好像我这样的年纪，如果父母仍然健在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的福气，因为其实我爸爸在大概20年前已经是离开了我妈妈也都在10年前也都回到去天父的怀抱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鼓励师母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多些回香港探望你的妈妈当我们讲到是福气的时候，今天很多人都是沉醉于在那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用物质去跟人比较但可惜往往物质其实比不到人那种真正的满足，比不到人真正那种的福气。弟兄姊妹，真正的福气是神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进入我们那个的心的里面，以致影响到我们整个人，我们无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都得着改变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气。在诗篇的第一篇，诗人就将两条的路来到向我们陈明，这两条是什么路呢？就是说义人和恶人的路。作者跟我们讲述人生有两种的分别，也都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但是最终的选择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我们去决定这个的命运。诗人是鼓励我们，包括我们每一个我们属于他的儿女我们要作出一个明智的抉择，我们要选择一条正的路如果选择得正确的时候，我们就真正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在神的创造的里面，除了是根据祂的形象创造我们每一个之外，神也都是赋予了每一个人我们有那种的自由意志去做各样的选择这个给我们那个的自由的选择，其实也都显示到神那个的慈爱，显示到祂那个的智慧。祂不要人做一些的我们叫慈善 的木偶，因为人若果缺乏了那种的选择自由的话，这种自由是或者是被帝夺的时候，人在世上那个的生活其实就没有那种的意义，我们在地上那个的生活就没有那个的价值。但是正正因为 人有那个的自由，因此很多时候人亦都是要为我们那个选择，我们去负责那个行动的后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充分来到是用我们与生俱来这个的自由，特别在我们衣食住行各方面，譬如我们起身，我们起身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所喜爱的衣服来到着，跟着翻工或者是翻教会。我们每一天出去的时候，起身出街的时候，又或者未去之前，我们可以选择在家去吃早餐，自己煮的，又或者我们去喝茶，或者是去快餐店，去 Tim Horton 吃我们的早餐。我们翻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是搭公共交通，因为我们自己驾车。我们星期六日放假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喜爱一些的娱乐，又甚至乎或者是睡觉等等，样样东西其实我们人都可以去做选择。这个自由很重要，如果不是有这种自由，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我们说不自由就无宁死。所以根据统计，其实每一个的成年人，我们每一个的成年人在当中，我们每一日是做出是35000个决定，由你起身到你夜晚睡觉有35000个决定。而那些小朋友就少很多了，小朋友呢就是每一天只不过是3000个的决定。可能呢因为我们成年人，我们做父母，我们帮仔女决定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们那个决定只不过是我们的十分之一。诗篇第一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篇的诗篇，很多人就算是念都没问题，可以背诵出来。诗篇第一篇，其实我看回英文的第一隻字，中文要在第二节才是显现出来，但是如果在英文的时候，英文圣经第一隻字叫做是有福 a blessed， 这个的字呢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一句的说话里面呢就出现这个字，所以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我们要懂得分别呢，就是说有福或者是祝福是两种不同的福，是有不同的。祝福很多时候是被动的，是你被，即是你是接受的，又或者你不可以赚取回来的。例如亚伯拉罕，神祝福他，因为他有信心，神祝福他，以致他有很多的产业，包括不同的牛羊，神又赐福是祝福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样。而有福或者是福气，我们今天就讲这一样，有福或者福气是透过一些的行动，透过我们的选择才得到这一种的福气。好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八福，又或者我们信耶稣得着永生，其实这些的福气都是属于第二种，我们要去作出这个选择。所以你和我在这个福气里面，我们都是要作出一个是明智的决定，以致神的祝福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在第一篇的里面第一节，这里呢是讲到若果我们要得着神那个福气，又或者我们在神眼中那种的福气，有三方面我们不可以做，我们不会做的。这三方面呢，我们不做，我们远离，是什么呢？是什么我们要 say no 呢？就是说呢，第一就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个不就是不站罪人的道路，第三个不就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从恶人的计谋，因为我们都成日念的了，不从字 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行或者是走路，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在当中，即是呢我们不要听从那些不信的人，又或者与神为敌的人所给你的建议，我们不要跟了他们那条路，我们不要听他们那些的说话，因为这些是得罪神的人，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心术不正，当你是听他的说话而去行的时候，你就会犯罪来到得罪神。所以这一度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见到其实我们不听那些人的说话，就是其实是针对我们那个思想，我们的思想很重要，因为那个思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是变得好又是变得坏。在雅各书的一章十五节的里面，这一节的经文讲到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一度呢就是讲其实我们脑里面的思想是引致我们去犯罪。第二个不字，不站罪人的道路，不站罪人的道路，即是说什么呢？就是不要效法那些罪人那些的行事为人，我们走同一条路，我们不要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要选择他们那种的道德的抉择。你发觉第一句不从恶人的计谋，跟着不站罪人的道路，你发觉那个层次上是有个分别在这里。第一个的不字就是行路，或者是在那个行动当中。第二个呢，那个层次就是不站，就是说呢你只能站在这里，你会站在这里，那个层次又不同，就是说在那个的思想上面进一步去到行为上面了。而第三个不字，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如果我们是在这个的是新译本呢，这个有另外的翻译，差不多就是说我们 不坐那些敌挡神的人那些的座位，我们不跟他一起去做一些坏事，我们不跟他是同流合污。有另外一个的层次，又去到另外一个的地步，就是说一路一路你会发觉是加深了，最初你行过或者是观望，到你之后呢你跟住他，又或者站在那里，而最后呢你完全的认同，你坐低了在那里，你做他所做的事，是一步一步那个的影响，这些一步一步的影响，我看到那个的犯罪很多时候亦都是，有时我们犯了一些罪，神不喜悦的事情，未必一开始即刻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或者是我们耳濡目染，跟着呢一步一步我们就犯了这些罪。所以最近其实如果看报纸或者看新闻的时候，我都发觉 BC 省省议会里面有两个的高官，这两个高官呢他们就是那个的书记或者是那个的警卫官，这个省政府或者省议会里面的高官，他们因为呢任意挥霍那些公帑呢而被停职，他们需要接受这个的皇家骑警那个的一些的调查。因着这件的事件，因着这两个人的事件，其实揭发到呢整个的省议会其实都有这种的滥用或者是挥霍公帑的一些的文化。但我相信涉及这些罪行的人，最初可能都是被这些的思想文化所影响，继而他又觉得其他人都是这样做，以致他们认同了这些的文化，认同了这种不合法或者是挥霍公帑这个的抉择，而最后就连自己都整个人是跌落了这个的罪恶漩涡之中不能自拔。另外在过多星期之前， 在香港，香港是有一个的基督教的机构叫基督教循道卫理公会，一位前会长，亦都是一位的牧师。这位牧师在香港是都博有知名度的，他是被揭发因为涉嫌来到是性骚扰辖下一间学校的一个女职员而被停职。所以你从不同那个的是报道当中，其实无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很多时候也都不理我们是信主有几长有几多年，我们的年纪是有几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面对着不同罪恶那种的试探。要成为有福的人，首先就是说我们的思想不要认同恶人所做的行为，更加我们不要犯他们所犯的罪，就是说不要站在他们那个道路上面。最后我们更加不会跟那些阻挡神敌挡神的人同流合污。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分得很清楚，圣经不是说我们不要跟那些不信的人来到来往，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在圣经里面他被称为罪人的朋友，他时常都是在罪人当中。那个的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跟罪人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同那些罪人或者不义的人，我们不同他一起的来到犯罪，我们不会变成他那种的不义。这个就是那个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要以你基督徒那个的特性，你去影响去改变他们，以致他们都可以认识神相信神，更加的他亦都得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这个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在英文里面一句都很好，他说 Christians who move the world are the ones who don't let the world move them。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基督徒首先不要被世界所来到影响，然后他先至可以影响这个的世界。在这三方面，除了我们 say no 之外，我们讲一个不字之外，就是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不站罪人的道路，我们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我除了这三个不字之外，我们要认识到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起点，这个是一个最低的标准。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达到这个的最低标准我们就觉得满足，我们更加的积极的要去追求第二节里面所讲的。第二节里面就带给我们真正那种的福气，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人的意思，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在当时来讲就是说摩西五经。我们今天幸福得多了，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有六十六卷书。这六十六卷书包括神对人那种的启示，包括神自己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告诉我们听，更加也都给到我们行事为人那个准则。为什么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在诗篇第十九篇很清楚的解释告诉我们，诗篇第十九篇里面讲到他说，神的说话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非常好的一节的诗篇来到去告诉我们听。然后昼夜思想，昼夜思想的意思呢，即是告诉我们听，不是单单我们每日 灵修十分钟，我哋灵修十五分钟，我哋好行课或者系交差睇完圣经咁就算数。格拉话：我哋睇完圣经之后，我哋睇完神嘅说话之后，我哋喺当中嚟到去思想，以至进入我哋嘅脑里边，我哋可以整日嘅经常嘅嚟到去感觉到嗰种嘅甜蜜，嚟到俾我哋嘅提醒。思想或者是那个的 meditate 这个字其实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说思想 meditate 就是说你细细声的一路看的时候，你细细声的来读出来，当你细细声读出来呢，其实帮助到我们可以慢慢的来到去咀嚼神那个的说话，更加帮助我们将神的说话呢入到我们的脑海里面。第二，这个的是思想或者是 meditate， 其实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保护的意思，因为这个是神的说话，它可以呢是保护我们整个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更加要珍而重之的来到去阅读。而思想更加第三方面意思，就是说遵行那个意思。神的说话不是给我们单单在脑里面去知道，但是说我们读了之后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成为记忆一部分之后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行出来。所以我们明白神那个心意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会得着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可以被神的说话慢慢的来到去改变，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银包的里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银包、或者 是手袋，很多时候我们有银包，在银包里面呢可能有一些我们所喜欢一些的人他的相片，现在可能不用一些真是相片，可能一些样子、或者是相片呢就入晒落去手机。但其实这些的相片可能是我们的太太，可能是我们的丈夫，可能是我们的仔女，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是我们一些很亲密的人。这些的相片呢很多时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看回的时候会提醒回我们那种的亲密，会提醒回我们、他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那种甜蜜的回忆，以致在当中我们是、更加的那种的关系，我们的感觉会更加亲密。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是这种的感觉。不是说我们只是揸着本圣经由朝到晚揸住本圣经，不是，但是话你深入咗喺你嘅脑里边，呢、这个最紧要。然后第三节嘅圣经里边，诗人用一个好美丽一幅嘅图画嚟到去形容第二节嗰个嘅结果。当你昼夜思想神嘅说话嘅时候，嗰、那个嘅图画系咩咧？就系话咧，好似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或者话咧，表示呢棵树得着水分嗰种源源不绝嘅供应。呢棵树得着充足嘅可能系矿物质，再加埋嗰个嘅水分，呢一啲生命成长嘅养分，以致呢一棵嘅树不断不断慢慢嘅成长。神嘅话语亦都系好似咁样样咧，嚟到系丰丰富富嘅去滋润我哋。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是应该是要成长的。今天可能我们这一棵树没错是在溪水旁的隔离，但原来在这一棵树周围的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物件，其他的物质来到阻塞住，所以水入不到这一棵树的里面，我们得不到那种的提醒，我们得不到那种的指引，我们听不到神给我们的责备，以致我们跟神的关系越行越远。 一个基督徒若果没有神那个说话提醒，其实很危险，很容易我们就跌入了第一节里面所讲到的三个的陷阱的里面，就是我们会跟从恶人的计谋，我们会站在罪人的道路，我们更加与傲慢的人来到狼狈为奸。没有神的话语那种的基督徒，其实就好像怎样呢，就好像冬天里面在那个的雪地的里面，我们揸着一架叫做或者叫后轮带动的车，但我们又没有雪胎，咁四条胎呢就光头胎。当你咁样喺嗰个雪地喺个繁忙嗰条路上喺度行嘅时候，一个唔留神又或者完全都唔喺你嘅控制之内，你就可能发生意外，车毁人亡。我哋多啲用时间去亲近神嘅时候，我哋就好似一棵树，呢棵树可以喺呢一个嘅溪水旁边得着那种的平静安稳，那种的喜乐。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不同的担忧，我们有不同的困难，我们要面对，但因着神的力量我们可以面对，因着神话语那种的宝贵，我们有能力可以克服。所以我都知道在圣经里面的玛利亚，她怎样可以得着这个的上好福分呢？这个的玛利亚，她跟她的姐姐马大不同，她不会被其他的事情来到是烦扰，她有那种的心灵上面的安静，这个就是上好的福分。其实今天也都是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东西烦扰着我们，我们有没有真的首先第一步，我们每一天在神的说话里面去亲近神呢？这个很重要。跟着在经文的里面，其实在第三节的下半部，大家识念了，所以我不用打出来。第三节下半部就是说，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我们一听到尽都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或者解释上面我们误解了，我们错误的来到去解读，误会了，我们以为呢我们乖乖地我们读神的说话呢，我们就会样样都顺利了。我们中国人呢一讲到顺利呢，很多时候我只愣住那些的是可能我们的观念，我们物质上面那种的一帆风顺，我们或者是身体上面的无灾无难，我们毫无难阻，我们会愣住这些东西就叫顺利。顺利不单止我们所想的，又或者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的顺利。我们所想的就是可能你读书你考试了你是这样以或者不记得温习，但是顺利都贴中了题目，咁都攞到 A， 咁啊顺顺利利啦。啊顺利又或者咧，我哋做嘢，我哋唔使点样尽力。啊，我哋亦都咧，可能有阵时系都唔使搏命，但仍然可以升职加薪。嗱，咁样呢啲叫顺利。但英文嗰个用词咧就唔同咗，叫 prosper。这个 prosper 咧，即系话咧系。是讲紧一个嘅环境里边嗰种嘅系嗰种嘅系唔同。外边嘅环境仍然可能有风雨，外边嘅环境仍然系有难阻，但系因着神嗰个嘅爱，因着神嗰个嘅保守，我哋仍然有嗰种嘅能力嚟到去面对人生，我哋仍然有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那种的是心灵那种的交托，来到面对不同的挑战。所以心境可以保持平安，可以保持那种的喜乐，因着神的同在，这种就是那个英文 prosper 的意思。真是有神与我们同在，谁能敌挡我们呢？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都是有智慧的来到去选择一个正确的人生，以致我们得着一个真正的福气。我们一同有个祈祷。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喜爱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每一日都去学习圣经的说话，我们更加昼夜思想，以致我们的生命得以被建立，我们这样先至是得着你所给我们那种的福气，成为真正有福的人。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